脖子这儿能上了，脑子有点不太好了。 哎，这脖子好了，好了。哦、 大爷，大爷，大爷。您在那儿休息一下啊，您这脖子刚好，您坐那坐两分钟，要不然那个影响那个供血不好。大哥，你过来， 干嘛？ 你怎么回事？ 我怎么了？ 废话，他落枕了，咱卖这湿疹，这多好啊，多好的机会啊！ 不是， 他的枕头不好，影响他的睡眠姿势，应该换硬枕头，不就完了吗？ 我这不是 你给人摁好了，他怎么卖东西、 啊？我哪知道我手法那么好啊？ 你这怎么回事？ 我给人摁好了呀。他这 那下一单吧，下一单吧，下一单。 那个 下一单等 下下一单。哎，我说二位啊，别走啊，这个给我这个脖子也治好了，上我家坐坐去吧，我们家有地儿，因为我是一个空巢老人、啊、 我知道，知道，知道。哎，大爷，大爷，我们还得着急着卖东西呢，不去了啊，不去了。 等会儿，等会儿，你们俩着急什么？ 卖东西去， 卖东西去 啊！ 你们俩卖什么的？给我瞅瞅。 别给您瞅，这东西，咱说好了 啊， 就是看看啊，就是看看啊。 不是，你先让我瞅瞅， 你看就是看，不许问价。 我瞅瞅你卖什么的呀？卖什么的呀？ 枕头，湿枕。您看这湿枕。 我这是这什么这？ 没见过这石头是不是？ 这石头怎么那么黑呢？这石头。 天上掉下的陨石， 我就听说过天上掉下过林妹妹。 不是 啊， 你看这林妹妹，她不也是那个哎，原来她不是那什么木石前盟吗？是不是？ 哦、 她也是跟石头，对不对？ 哦、 那个她是怎么回事啊？ 哦、 对，这石头啊，它是外太空的超能量陨石。 哦， 哎。 啊、那这石头，它这个这石头它能逮死人吗？ 那用不着这石头，是个石头就能逮死。 那这石头 我们有特殊的功效。 它这石哦，吃这石头就 吃石头， 有助于 什么？治愈不了 啊， 吸收日月精华，您拿它睡觉，以后您就不落枕了。 你这是瞎说了， 不落枕。 我你这瞎说，我这么大岁数人，我抱块石头睡觉。 抱块石头， 我找老伴儿不行。 枕着石头睡觉，把您那石头，把您那枕头，哎，淘汰，用我们这个， 连枕头都不要了， 枕我们这个， 枕石头啊， 这块石头，您看我们这型，这是我大哥亲手的。大哥，你说句话，大哥，是不是他亲手雕的？是不是亲手雕的？ 大爷，我是， 对，他雕的。你看看这形状，你看这工艺，雕这跟狮子型的，这多好啊，这枕头。 哦。这枕头，这太好，这枕头不都我来一个呀？这我得来一个。 不说了吗？光看了不许问价吗？ 你这孩子就不对了。你们做生意这东西是不是卖的呀？ 是是是、 啊、是卖的。之后我是不是大爷呀？ 你是大爷 啊？我是不是一个空巢老人？我是不是有钱？ 我知道， 我那钱没有地方花呀。哎，我没有地方花，我每个月啊领的这个退休的薪水钱啊，我没有地方花。你看大爷，我这个腿脚基本也就告别老年模特队了。 对对对 对， 对 不对？我这现在就是这点钱呐。啊，我这 那 你说你这枕头多少钱吧？ 不是，这二十两银子是不是？ 二十两银子，这一枕头 啊。 这也太便宜了、 啊、 你这都是瞧不起大爷我呀。 便宜， 大爷我是一个有钱人，我是一个空巢有钱老头啊。 我知道，我知道、 哎、我这样，这二十两不行，我给你四十两 啊， 我给你四十两，你要不拿这四十两，我就抽我自己大嘴巴。 我拿着 不是哥， 我拿着那个大爷，那我们不跟您这酒坐， 别走啊，就是吃点啊喝点啊。你看看我这 啊， 这 那我们也是受害的。您给我 那个，你们俩待着啊，先不能走呢。我沏点茶，咱们也得喝点水啊，喝点水啊。 那大爷，您去吧。 哎。 第一次行骗看起来好像挺容易，按照常理推啊，那么这俩兄弟啊怕是要在这条歪路之上一直走下去了。不过事情的发展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我可有年头没吃这么好的饭了，哎， 那可不嘛！ 哎，你别拿手抓那海参，你 废话，这海也是我这有点不合适。 你这 他这海参烂，他不好夹， 你 拿手拐， 拿手拐。 哎，两位大兄弟， 嗯、 这辽参吃的好不？啊，那嘎就盛产这玩意儿， 真好真好。 我跟您说， 想 老板娘， 嗯、 就您毫不夸张的讲，我这辈子这我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海参，因为我这第一次吃，